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城市的距离，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城市的距离， 有没有人告诉你是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陈楚生2007年发行的专辑《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当中。当然这首歌也是曾经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原创歌曲大奖最佳金曲提名奖等等奖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范玮琪的《是非题》。 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藏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想疼

被爱得苦，只得这一种结果，期待着结局，注定是场祸，从来亦没向天与地求助。可惜你不忍离开，难道我可以要求更多？如若你不讲话，我怎知你怨我？宁愿你开口驱走我的心魔，凝望着烛光，烧得多痛楚，随时愿为你甘心扑火。可惜你只是叹息，难道我早应该离座？是不是暗示你不在意，恋爱不爱如是？是否没意义？我都愿意，自怜自演着傻事。如若你我怎敢去面对？如若你潇洒，我亦难以到流泪。台词和气氛，我练习纯熟，然而导致去演戏极疲累。可惜我的错错在被情人猜对，怎能说？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慧敏，《注定的结局》。那么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昨夜星辰》，是林淑荣版本的。其实这首歌很多人都翻唱过，但是我觉得林淑荣版本的别有一番味道在其中，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坠落，消失在

欢迎回来，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宇的《囚鸟》。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来自曲婉婷的《承认》。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大胆的表白歌，也是一首倒追男生的情歌。你承认吧，你需要我，可你还需要更多的是勇气。我承认了，我需要你，因为我已无力再抗拒。歌词呢，其实尽显了曲婉婷性格的直爽。这首歌的 MV 呢，也同样讲述了曲婉婷怎样把男生倒追到手的故事。为了达到目的，她甚至不惜用绳子去捆绑男主角，非常非常的强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然后跟大家说一句再见。 你承认吧，你需要我，可你需要更多的是勇气。你害怕失去，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我承认了，我需要你，选择有意识对爱情的逃避，试着抛开怀疑，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我总是猜不透你的用意，曾经试图一而再再而三读懂你。如果说我不在意，那也是一出戏，这不是秘密。在你面前我无需掩盖什么东西，因为你懂我的点点滴滴。我只是来不及承认自己。你承认吧，你需要我，可你需要更多的是勇气。你害怕失去，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我承认了，我需要你，选择要一时对爱情的逃避，试着抛开怀疑，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不想再猜测什么，只要听你说我需要你。你承认吧，你需要我，需要更多的是勇气。你害怕失去，更害怕一个人。